Hello，大家好，这里是 Jan 的假的，一个大学生闲聊的频道，我是 Jan。今天呢，我们邀请到了一位来宾，我们先请他自我介绍。 Hello，我是水水。 对，那水水呢，是我的学姐。那他最近遇到了一些小事情，要跟大家分享。 就反正我最近有很多就在搜集余温，然后呢跟了几个男生出去之后，就觉得有些男生就做的事情很不 OK， 非常不贴心。那你觉得呢？我们今天是不是应该来探讨一下，就是男生会做什么行为让你觉得很加分？ 好， 你觉得呢？ 我觉得我 觉得好了啊，你 先 讲， 你先， 我先讲。好，我第一个是觉得呢，就是会让你走内侧，或是把你拉你进来走内侧，这个蛮贴心。 过马路，不是过马路，就是走在马路上的时候会走内侧。 对。 可是这个就是有些普通朋友也会做这样的事。 但现在可能这就是一个比较 礼貌性的动作 趋势。对，但是我觉得这个 这就是比较细心的地方， 也算是蛮贴心的。 OK。 然后第二个是，就是约会完的时候呢，他会目送你离开，不会就是。等你走之后他就掉头就走了 啊， 对，就是会让你安全的， 就是会先确认你 确认你有上车或是对，就是这样。然后再来是，然后第三个感觉有点像是情侣会做的事情，踢被子哦，踢被子的时候会帮你盖被子， 这个我爸也会啊我爸也会帮我盖被子 我不会耶这个好了，我自己 这个比较像在一起之后， 对，我觉得这个可能比较在一起之后啊。然后还有第四个是带你去吃你会想要吃的东西，就是可能你就是不经意的提到，但他会记在心里，然后下次可能你没有提到，但他会主动带你说，那我们就去吃。 就是你可能想说，哎，哪一家好像蛮好吃的， 对对对。然后他下一次就会主动说，那要不要我们今天去吃？ 哦，就是他可能会接话，直接接 说， 哎，那我们要不要？ 就是说会记得你的喜好，就是想说要记得你想要干嘛之类的。然后。对，差不多这五点，我现在目前想到的。 那我刚刚想到跟你刚刚讲的有点像，就是会记得你说过的话，就可能只是 这个蛮加分的， 只是无心的提到说可能可能我不吃辣，或者是我喜欢吃什么之类的，那他就会记得你。 这个非常加分 呀！ Yeah. 要是一个人都不记得你要干嘛，那我就直接把你踢出我的余温，完全不准。 可是你也不会记得你的余温喜欢什么、欸， 说的也是， 太多小鱼了， 太多。不行，我们是女生，女生就是要被保护住我们就是要男生来对我们好 好 超毁三观。 然后还有第二个想到的是，就是你没有问怎么就比如说他可能去打球啊，或比赛之类的， 主动报备。 对，他可能很有一段时间没有回你的讯息，然后你就是问说，可能刚刚去 干，他跟你说，我刚刚可能去打球，没有回这样子。 或者是说他晚上有比赛之类的，然后我就说可能就问他说啊，你打球打这么久哦，这样子，然后他就会说没有啦，就是可能手机放在口袋，不是手没有口袋好放手机，然后之类，对对对，就是他会解释很多，然后让你很放心这样。 那这个可以， 这 个可以， 这种我会觉得很可爱， 就会觉得很 OK 啊，就是。不让你担心这样， 对， 这样我也觉得 OK。 那这个感觉比较偏安全感的问题， 这个也可以 呀。还有就是先结账，可是这一件事情要取决也不是要他先去真的付账 这 样子， 就是他至少先把这笔账先结了，这是一个蛮贴心的行为。 对， 就 是 至少要先把这， 你可以后面再 AA 制，就是你再把钱给他， 不管是， 但是 要请客或是。要 AA 对， 就 是你只是看 钱付了， 只是看他有没有想要主动去付钱结账。 对对对，我觉得其实蛮 OK 的， 这是比较 OK 啊，但是不做也无妨这样。 对，但是就是做了会比较加分一点。 对 ，OK， 那你还有想到什么吗？ 还有就是，接下来是就是我的其他同学的一些想法。他觉得说帮你戴安全帽， 这个我不行，这个我不行，因为我觉得我好手好脚。 这我还好， 我也觉得还好，因为我就自己就安全帽来了，我就自己戴上去就好了。 对， 要怎么样帮你戴？ 可是如果是那种就是那个带子不是用扣的，是要用 用拉的，可能有时候 不太好。 对对对，那我可能觉得那我觉得那应该这样 OK， 就是如果不太好用，你帮我这样弄一下。 我会觉得那蛮 贴心。那如果就是扣的，然后那个男人就是想帮你戴安全帽， 不行，我会觉得他太多太油了，这种我就会不能接受。 可是很多男生就会直接想帮你套上， 不行，我那我就要自己抢。你知道吗？就拿一把 套啊，套想要套你的头， 不行，那这样我觉得不行，硬来的我不行， 好笑， 太强硬了，我不喜欢这种强硬的。 还有温柔摸头，是不是男生很爱摸头啊？ 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好像没有被摸头过， 还是都被压头？ 也没有啦，没有没有。 摸头我觉得 摸头 要 看、 欸， 要看，对，真的要看。就如果你明明对这个男生没有这么有好感，然后他还摸你，我会觉得这样。 对，就是要看你们那一天的肢体接触 的 状况， 感觉我也觉得 是怎么样。 这个蛮看的， 温柔摸头，可是通常不会出去一两次就温柔摸头吧？ 温柔摸头这样很怪，是要在什么情境下摸你的头？ 就是你一定要有一些暧昧的情绪在、 啊、 ，maybe 去看夜景之类的。 对，就这个。很蛮牵强的， 就是这个一定要看状况才可以。那你这样突然摸，真的是我摸他小啊， 我觉得很不舒服， 走开。 我 对， 还有什么？我看一下， 把你的照片偷偷储存， 设桌布哦，啊，这个 这有点 也要看哎、欸，就如果他很帅， 我觉得这个是可能要在一起之后才会。 对对对，就是 或者是你们就是已经到一个很暧昧、非常暧昧的阶段。对，快要在一起的阶段， 要不然就还在那种很认识阶段，然后就把你的照片当成桌布，不看到都还好，我看到我会觉得很恐怖，就想这个人到底是在干嘛？ 真的， 有点强硬哦，就是 有点强硬是什么意思？ 他说就是命令你不能喝冰的，然后要吃健康点这样。 哦，这样我觉得有点管太多， 我也觉得。要是我不会真的不行， 我觉得他可以委婉一点讲， 嗯，就可能提醒你， 对对，用提醒的方式， 不要用命令的方式，这样会变成以后会变成控制狂。 对，就是你还没在一起之前， 他 就怎么控制， 他就一直命令你说你不要喝冰的哦，你要吃的健康一点哦，叫你早点睡之类的。 你 像我个人经验，叫早点睡，我就会说好晚安，然后就去， 然后就敷衍一下，然后自己去 做 自己的 事情。对对对，水水超级毁三观。 好像就这样差不多嘞， 应该差不多吧，我觉得。 就是如果大家还有想到什么其他觉得很贴心、很加分的行为呢，也可以留言跟 我 们讨论。对 ，OK，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 就这样 到这边，谢谢大家， 拜拜。那我们的频道不定期更新，尽量是一个礼拜出一集，也有可能不会出。没错，我们就是一个很任性的频道。就这样，拜。